扒拉扒拉算盘看看我，扒拉扒拉算盘看看我，我这么一着急一出汗，坏了， 怎么了？ 脑袋上团粉化了，嗯，顺着我脑袋哗哗哗哗流白道子。 嗯， 本家一算账一瞧我，高师傅 啊， 咱这账先别算了， 干嘛呀？ 您看看你们孩子的脑袋怎么回事？ 嗯， 我爸一瞧啊，这个大爷您不管他，我们这孩子就是奶油脑袋。 以上您听到的是高英培、孟凡贵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造厨》，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还是高英培和孟凡贵合说的《多手》。 哎呀，难得来一次，我也恨不能多给大家说几段。 是， 我想跟大家谈一谈。 谈的人， 天津的观众喜欢听我们的相声。 是， 我打算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相声和您的关系。 有什么关系？ 我们有好多题材 啊， 好多素材，好多笑料。来自于亲爱的观众您， 对， 是您呐提供给我们的， 没错， 我们把它编成相声反馈给您， 为朋友们服务。 我给您说件事儿， 嗯， 说件实事儿， 真事儿， 也是夏景天去年 啊， 嗯，我在北京坐汽车发现一件事儿。 怎么了？ 夏景天天热， 嗯， 我一上车一看呢，车上的乘客并不多， 哦， 可是售票员呢累的是满头大汗， 嗯， 在那卖票 辛苦。 哎呀，我一看人家可太辛苦了， 嗯， 这工作多好，我正看着了，发现一个女同志， 嗯， 冲着一个男的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了？ 嗯，缺德。 骂上了 啊？ 这男的呢？ 没原因。 没还嘴？ 没有啊。 哎， 怎么回事？哦，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 这是两口子， 嗯， 吵架了。 哎， 这个男的真不错， 嗯， 很有涵养， 对， 值得让着他。 是， 你看他骂他缺德，他没还嘴。 就是啊。 好，我正琢磨着了，就看着女同志举起手来，抡圆了，啪！ 怎么着？ 就给那男同志一个嘴巴， 打上了。 嗯， 这男的呢？ 没还手， 还没还手， 就在那一激灵， 嗯， 没动过。 嗯， 我一琢磨，哦，更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两口子的矛盾发生到顶点了。 嗯， 白热化都动了手了，这甭问呢，这是去法院打离婚， 可能。 可这阵我心里就替这男同志难过。 你难过什么呀？ 这男同志太窝囊了， 嗯， 一点男子汉的气魄都没有。 哦， 他骂你，你可以不还口， 嗯， 他打你了，你还不还手啊？ 啊， 这要搁着我呀， 你怎么着？ 一揪女的脖领子，提了起来，打窗户就给扔出去了， 够厉害。 哎，你外边待着去吧。我正琢磨着，车到站了， 嗯， 汽车一开门。女同志下车了， 这男的呢？ 没下车， 还在车上， 还在车上站着。车门一关呢，继续往前走。 啊， 大家琢磨这怎么意思？ 是啊， 有的人就多嘴。 怎么多嘴了？ 就问这男同志：“哎，你们两口子因为什么呀？” 这男的说什么？ 我们不是两口子。 啊， 不是两口子。 啊， 不是两口子。刚才他为什么骂你？ 是啊， 我打算办点好事儿。 办什么好事？ 夏景天儿。女同志呢不都穿裙子吗？ 嗯， 裙子那拉锁不在后边吗？ 嗯，拉锁怎么？ 这女同志出来的慌 啊， 这拉锁忘了拉了。 哦， 她呢在后边一眼看见，心说嘿，这女同志怎么这么拉合？ 嗯， 现在乘客少，待会儿人一多一挤，扑噜裙子掉了，多不好这个。 啊， 她打算办点好事，就把那拉锁呢，她就给她拉上了。 哦。 女同志误会了，骂他缺德。 嗯， 那不对，他刚才为什么啪又给你个嘴巴，他打你呢？ 是啊， 我一看人家不乐意，我又给拉下来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高英培、孟凡贵二位合说的小段多手。今年是高英培先生诞辰90周年的年份，空中笑林用播出高先生的作品来纪念这位成就卓著的相声艺术大家。上半段空中笑林先到这儿，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时段主持人尚远继续陪您听相声。 想看你笑，

2018年4月15日至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大家好，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0.9 度，由于雨雪过后导致地面湿度较大，目前本市大部分地区有轻雾，能见度不太好，请大家注意防范。午后天气将逐渐转晴，有利于节假日的出行。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晴，早晨有轻雾，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0%。今天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9到6度。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白天本市天气不错，能见度佳，登山气象指数是3，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大部分时间受到弱偏南风控制，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今天的气温在-1到9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较凉，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为4，感觉偏冷。今天中午前后光照条件较好，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容易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风的文章未寻出不的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这两天是清明小假期，为您奉上的是纪念专题。今年是著名的相声艺术家教育家罗荣寿先生诞辰100周年的年份。罗荣寿先生1918年出生，1926年8岁的时候从艺，投身于他的舅舅相声名家赵蔼如的门下，自此走南闯北，开始了从艺的生活，成为了京派相声的重要代表人物。罗荣寿先生基本功特别扎实，表演规范大方，艺术格调很高。下面我们请您欣赏罗荣寿、高凤山表演的《黄鹤楼》，这也是罗荣寿先生的拿手杰作。 每一个人呢，都有每一个人的爱好。 哎，就是 你拿我来说吧。 您爱好什么呀？ 我最喜欢唱京戏。 哦，京戏好啊。 对。 哎，您跟我一样。 哦，你也喜欢京戏。 我也好唱京戏。 学过吗？ 啊，学过，拜过老师。 啊，也会个3出2出的。 会80几出吧。啊， 会多少？ 80几出。 80几出。 啊，对。 说得胖他就喘。 没喘呢， 会那么多戏 啊？ 那这么办？ 嗯， 我要是给您唱个上句，你能不能接上下句？ 您唱上句，我就能给您接下句， 是这话吗？ 你唱唱试试。 你听这哪出戏？ 嗯， 妇女大鱼在火下， 家贫哪怕人消丧。 为婴儿唱。 王法呀，打鱼杀家，就这出戏算不了什么。 不错， 哎，

你唱， 是共生 打家伙， 我打，你打呀！你扫兴我半天了，你。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有这么打锣的吗？你呢？再打两下。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头一句什么词来着？ 我忘了。主公上马， 对，是公上马，心不爽。 啊， 对了吧？ 为什么呀？ 山人八卦秀内藏，转身且做中军长。 扛当扛来来扛当扛来来扛当扛来来扛 等候涿州一座。我是诸葛亮，坐在椅子上，正那破扇子，问候一德章， 哎，怎么了？您怎么掉沟里去了？您啊，怎么了？ 你嚷什么呢？ 谁嚷了？ 你在干嘛呢？这干什么？ 张飞上场， 你跟我打个招呼。 打什么招呼啊？ 诸葛亮坐住了啊，张飞出来了。你不知道我胆小吗？ 别害怕。 哦，别害怕。 哎， 等候一德章。别害怕。 别害怕，吓唬 我。哦，对对对，等候一德章。嗨嗨嗨嗨的铃，嗨铃铃，嗨的铃，嗨铃。 我张飞他妹妹，您瞧见没有？这家伙对的吧？ 不是打小锣吗？ 日机， 懂懂懂的。 坏家伙，懂不懂啊？ 哦，将将将将将，行了，三子后一得章。 将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将将将将将 将将将将 将将将将将将 将将将将将将将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四鸡头啊，一两下， 哦， 将将不啷登仓，迈步急急风到台口，风登仓，风登仓下里有个洼呀，洼下来改扭色，我好唱啊。 你要早这么告诉我，我早会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回没错了。等候一得章， 走， 八达，唱唱前不唱前。 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啊？ 我这么一兴奋，这锣掉地下了。 你家给我差点来一钱呆，你瞧不见吗？ 范罗问候一德章， 走， 哒哒，枪枪前不是枪前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蹦蹬躺，哇！ 嘿，我挖呀，嘿，我挖呀，知道不知道？ 那你告诉我干嘛？ 挖呀挖， 你 我也挖呀不出来了，不是？打家伙吧！ 螳螂铁嘞，螳螂铁嘞，螳螂铁嘞，螳螂铁嘞，螳。 心中火恼，诸葛亮， 哼， 做事不愚，谋上梁， 哼， 怒气不过心， 冲狂， 把我斩闯。 螳螂铁嘞，是螳螂铁嘞，螳螂铁嘞，是螳螂铁嘞，螳。 呀的，你哈。还 在 咬人的呀， 逗我就咬你。 快快官帽的大兴王， 唐铁唐 可恼啊， 空旷 不火恼 大唐。大唐 又给我搁这儿了，你想起来 可恼啊， 空 慌 不我恼 大唐。大唐 说话。 我说什么呀？ 哦，不会。 废话，不会帮你唱。 会， 会不就唱了吗？ 还是不会啊？ 不会敢上台？ 会，你敢唱啊？ 会不就唱了吗？ 忘了， 没忘，想不起来了。这背不住，人有失手麻乱蹄，惯骑马惯鞭。 你再说这套，我就抽你，你听不见？你不会别的，就会这一套啊？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呢？ 就这么句词儿。 什么词儿？ 把三千岁金的账来，永续不息于活人之气。 看那老词儿。 告诉你有老词儿了。 再脑一回。 我脑好几回了我。